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北京冬奥组委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联合发行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雪上运动纪念邮票昨天首发。此次发行的纪念邮票一套4枚，分别表现了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冬季2项和自由式滑雪4个雪上运动项目。中国人民银行现在起陆续发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币一套，共7枚，并将于12月5号开始第一批次预约。2018北京时装周光华新闻大奖颁奖典礼昨天举行，现场颁出了时尚摄影奖、时尚评论奖及新闻奖等多个奖项。北京时装周已经成为北京时尚潮流的风向标，搭建起了促进北京时尚产业跃升的重要平台，形成了优势互补、资源整合的全新时尚产业生态圈。纵横千古，两岸一家，谢志柳、陈佩秋、傅申、陆荣之作品展昨天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开幕，持续到本月30号。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184件，是4位艺术家的代表作和精品作。今年是中国嘉德成立25周年纪念，本月20号到24号，嘉德艺术中心将举办2018年秋季拍卖会，众多珍贵拍品将为大家带来一场不可多得的艺术盛宴。今天开始到19号，嘉德秋拍的预展将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文化风景，白俄罗斯当代艺术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出来自白俄罗斯的8位艺术家的10几件精彩作品。这次参展的8位当代白俄罗斯艺术家是20世纪50到60年代的一代人，他们基本代表了白俄罗斯成熟的当代艺术。写意的海，吴晓林油画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共展出50多幅作品，是他不同时期绘制胶东大海的部分代表作，同时还展示了他学艺之旅的部分优秀作品。由两岸多地青年戏剧人联手打造充满迷幻色彩的悬疑剧《绿精灵》今晚继续在鼓楼戏剧场上演。这部剧由一个荒诞的事件所引发，3个演员3种角度讲述同一时间发生的3个不同故事。京剧题材舞台剧《王子》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作品演绎了旧时梨园行的酸甜苦辣，折射出了百态人生，也传神地描述出老北京的风韵。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辽宁芭蕾舞团花木兰今晚登台国家大剧院。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各位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本市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比较充足，大气扩散条件不错，适宜大家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了。 对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 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播撒阅读火种，点亮书香人生。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共同策划。 读一本好书，分享一个阅读故事， 分享一个阅读故事，亮起一盏城市的 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讲述读书人的阅读故事。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周六的下午来到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和我一起度过一段读书时光。大家好，我是诵读小站的节目主持人静乔。从今天开始，诵读小站特别策划的书香中国阅读榜样与你同行将和听众朋友们见面了。在这个特别策划的系列当中，我们将邀请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的候选人、书香家庭，还有阅读示范社区以及最北京实体书店的代表们一起来到诵读小站，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些爱读书人的读书故事都是怎样的呢？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认识的是我们请到的第一位嘉宾，他是今年的金牌阅读推广人的候选人，也是一位电影讲述人，他叫王伟立。在电影讲述过程当中，他更喜欢大家叫他大伟，因为他觉得两个字的名字让大家叫起来更顺口。那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新木影院的创始人，也是今年金牌阅读推广人候选人大伟。 大家好，我是大伟。 当您知道自己已经进入到这个中评阶段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也谈不到什么心情，我只是觉得好像我们现在的工作它就像是一个阵地一样。所谓的它这个阵地呢，是大家守住这个公益的这样一个领域，然后用一个公益的心态，用这种公益的方式去操作和去推广。我觉得我每一次参与到各种的评选当中来，我都对结果不是那么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我能跟大家分享什么。 刚刚也提到了自己在从事的是一项公益的工作，而且是电影讲述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也跟大家来先介绍一下。 这个电影讲述是为那些失去视力的咱们的盲人观众去讲的。因为长期跟他们接触吧，盲人朋友他们都有一句潜台词。这个潜台词他永远都不会说，你问他可能也不会说。这个潜台词就是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那么这一点就是我们明眼人是很难察觉也是想不到的。那么就是当你蒙上眼睛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蒙上眼睛的时候，你最想摘掉的就是这个眼罩，因为它阻挡了你了解这个世界，去判断事物。 对，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大部分其实是靠眼睛来获取的，所有的图像通过眼睛，所以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能普通人没有办法想象电影就是用来看的，那我怎么去感受到闭上眼睛去听电影呢？ 好的。你晚上做梦吗？ 会做梦啊。 你做梦有没有情节，有没有画面，有没有具体形象颜色？ 都有啊。这些 对。为什么？因为你有视觉记忆和视觉联想的功能。之所以你有这两个功能，是建立在你视觉获取功能的健全的基础上。但是盲人朋友他虽然没有这种健全的这种获取信息的视力，但是你可别忘了，盲人朋友是有视觉意识的。他不仅有视觉意识，他还有视觉判断、视觉记忆，他都会有。这些个视觉的东西来自于哪里呢？是他的触摸视觉。 通过自己触摸， 他对生活当中的所有他摸过的、接触过的东西，在他的内心的成像，他都是真实的存在。他们的记忆力和听力特别的好，所以呢，但是用这种方法，他来尽管是弥补了信息的不足，但是呢，他依然不能替代视觉。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说视觉和盲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盲人朋友记着他摸过的所有的东西，并且从听觉当中去找他内心视觉储存的那些信息，给他一个判断依据。 就是我们通过声音再把他的那个 触摸形成的影像给它调出来， 是这样的 哦， 甚至于让他内心的影像跟我们的视觉能够紧密的衔接起来， 嗯， 去修正他由于内心的这种视觉意识对事物判断的不准确， 嗯， 而带来的这个误判。 可能这么说呢，大家还是感受不到。那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也让大家听一下，大伟在跟盲人朋友们讲电影的时候所用的语言，让大家也闭上眼睛来感受一下。 黑起，早晨的山村，淡淡的雾气，一条小路，由远而近。画面的左边是山坡，右面是山沟。一个女孩骑着自行车由远而近，她扎着两个小辫儿，白底儿红花的上衣，滴哩哩哩哩，穿过镜头，夸，画面一叠，叠向村口的老槐树，树下一个多年不用的碾盘，啊，这位黑大爷蹲在碾盘上抽着烟袋，头上围着一个白毛巾，一脸的胡茬，瘦瘦的长脸显得非常的健壮。 这是一段非常简短的电影讲述，不过在刚刚的过程当中，我也闭上了眼睛，用心去感受大伟讲述的这个画面是什么样子的。确实在我的脑海里也已经产生了这样一幅画面，能够这样信手拈来为大家讲述一段画面，也是因为大伟已经讲述了300多部电影，而且每部电影讲述的可能不只是一遍。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电影讲述的工作也已经进行了14年了。那我们时光倒退到14年前，大伟是中科院的一名科研人员，妻子呢是一位外企的工作人员，可是却因为一本书的奇遇，让他们两个辞去了工作，开始投身公益事业，为盲人讲述电影。 这本书我今天还带来了 啊，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哇，这本书我先跟大家描述一下，已经是很，应该是经常翻阅它，已经有一点点破旧了，而且这个封皮也掉了，这个也已经泛黄了哈。这个书里的书页，这是哪年的书？ 这是2000年以前，大概是1999年、1998年的时候，我爱人，然后呢，他在机场买了这么一本书， 《成功是一种态度》。 态度啊，这本书呢，买了以后他就很喜欢。实际上他后来他就念给我一些段落听，我也很喜欢。后来这本书就成了我们实际上这10多年来快20年了做这样一件事情的一个起因。所以这本书呢，无论是从它的内容上、态度上，还有它对我们的启示上来讲，它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叫成功是一种态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时为什么就看了这本书之后就想要从事公益的这个工作呢？ 你看这本书啊，它是一位盲人写的，他是一位美国的盲人，叫基姆史都啊。那么他在写这本书这个过程当中，是他失明的一个过程，他是属于那种黄色素眼底色素变性，是慢慢的失明， 后天的失明 啊，后天的。所以呢，他就一定要他对视觉的这种珍惜，他就要在他失明之前把这个电视叙述网办起来。他就办为了这个电视叙述网和他自己后半生的这个生活连在一起了，就是孜孜不倦的去努力。所以呢，他首先建立的这个态度就是，成功到底是什么？是你有多少房子，有多少车，还是有多少钱呢？是吧？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生命是不是就消失了？而那个时候你怎么去谈成功？是吧？那么这一系列的东西就让我们很多想法。首先我们想到的是，美国的盲人怎么看电影？我们中国的盲人怎么看电影？所以这本书呢，就是让我们能够走进残疾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基姆史多瓦他们做的这个讲述的这个录像带要过来，他还真行给我们寄过来了。寄过来了，我们就让北京的盲人去听，他们听完了以后觉得不习惯，里边吵吵闹闹的说，把台词也都压了，电影的声音也都压了。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想，没办法，干脆就做一个他们能看懂的电视栏目吧。哎，就是这样。当时我们知道，不光是盲人不看电视，聋人也不看电视。零几年的时候，那个咱们电视台的节目根本就没有字幕，所以的我们就专门研发了一种，就是什么呢？大号字幕，解说词和同期声分开，然后呢有人物提示，妈妈说了什么， 儿子说了什么，这样呢聋人一听呢，哦，这是妈妈说的，那是儿子说的。 哦， 在这个解说词当中呢，比如说有声音鞭炮声，我们就会有括号做声音提示，脚步声啊，电话声，鞭炮声啊，什么汽车声等等，这些声音让聋人知道，哦，这是因为有声音他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叫生命再现。那么盲人是什么呢？咱们以往的这个纪录片和节目的里边呢，都是有很多没有台词和那个同期声的这个镜头语言。 嗯， 那镜头语言你看能看得懂啊，那盲人在那听着就不知道了，是谁在走路啊，谁在旁地啊，这怎么回事发生的声音呢、啊、是吧、 嗯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同期声和解说词紧密的连在一块儿，这样的话就不给他那种比如说长过几秒钟的这种镜头语言，这样的话盲人他就像听广播一样，就把这个电视节目就听下来，所以他们也看电视了，这样一个无障碍视听版的电视栏目。 嗯，从电视栏目开始到后来给盲人朋友们讲电影、 嗯、 就这样一步一步，现在已经坚持了十几年了、 是快二十年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跟大家在分享电影的这个魅力，分享声音的这个魅力，让盲人朋友也能感受到生活是五彩缤纷的。那有没有哪些故事是让您印象深刻的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个。 其实第一个打动我的故事是那个那次是没有拍成，就是说什么呢，一个他们给我们讲了一个盲人的故事，说这个盲人呢、啊、每天都在那个车站等车，忽然有一天这个盲人跟大家一起等车的时候，他是突然倒地，倒地以后大家七手八脚，就等公交车来了以后就拉到医院，没有抢救过来，然后呢就盖上单子了。当然医院很嘈杂是吧，盖上单子这一刻大家也都沉默了，可是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在他的身体某一个部位在唱歌，大家知道可能是半导体，是收音机，就把这个收音机拿出来，很沉重地关掉了它的开关。而这个讲故事的人说，我关掉这个开关的时候，我感觉的是这个生命真正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盲人他一直在他的生命当中伴随的就是广播，所以这个故事打动我是因为他们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是他多么向往去看到这个世界，哪怕听也不能够放弃一分一秒的时间，就在他不舒服的时候躺地下那一刻到他生命那一刻他都不会关掉的。所以在那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做盲人广播的培训，让盲孩子能够有机会学习广播制作，能够用他们的声音在电台听到那个他从小就追寻的那种声音。 嗯，那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特别大的鼓励，我觉得 那就是他们的梦想。所以呢这个北京电台跟我们有非常深厚的缘分， 嗯， 所以呢我们带着盲生在培训中心这儿大概有七八个都已经拿到普通话一级甲等了。 哦，那非常不容易。 他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记忆力比较好，但是他们还是成长的这个过程比较长，是因为他无法观察到老师的这个行为， 嗯， 比如说口型啊，语言形态啊、 嗯、 动作形态啊、 嗯、 这一点他们是有点难的。 但是经过训练之后他们现在也开始做节目了是吗？ 是的，你看我们的丽娜去上一次参加了咱们这样的活动， 董丽娜是第七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金牌阅读推广人。 是啊， 嗯， 对，她呢就是参与了这个也是一个读书栏目，是央广的， 嗯 啊、然后平时呢培训盲生做这个广播的这个发音的这样的培训，所以他基本上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师了，比较成熟了、 哦、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了。也希望今后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盲人朋友能够通过声音实现自己的梦想。那还有呢，就是现在跟大家主要是讲电影啊、我了解到还开始讲话剧，都是这种综合性的艺术。那有没有也是在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书里面的文字，给大家读书，有没有这样的计划？ 凡是文化这个领域我们都做过大量的探讨。 嗯 啊，你刚才说听话剧啊，欣赏话剧、 嗯、 这个也是我们的独到。 嗯、 欣赏话剧他怎么欣赏啊，你怎么讲啊，你讲影响台上吧。 对呀、 啊、哎，我们用同声翻译器 啊、哦、 每人一个。 嗯， 我呢作为讲述人就站在舞台旁边的一个角落里边，谁都不影响，反正这种讲述应该是耳语化的讲述， 嗯嗯， 所以呢不会影响任何东西。盲人朋友就真的是特别的兴奋，他不光是听话剧，我们的盲人还演话剧啊。所以2008年的时候跟这个仁义的那个林导林兆华一起拍的这个话剧啊，真的效果相当好。 嗯， 所以呢你刚才又提到了这个其他形式的， 嗯， 这种你比如说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就是盲童的这个有声杂志，有声杂志就叫心目，心灵的心，目光的目。我们希望把这个公益活动都这种按心目系列去开，你比如说心目看世界呀，心目影院呐，心目图书馆呐，啊，心目杂志啊，啊，还有呢，就是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大家能够记得比较清楚。所以呢，这个这个杂志啊，有意思的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交通广播， 嗯， 啊，从台长到咱们的各类主持人 也都参与进来了， 都参与进来了。 嗯， 刚才你看，就这本书。普通话水平测试这本还有这个发音的这些书都是交通台是专门央广毕业的帮着把它变成语音的。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就现在是在盲校做试点呢，做的生龙活虎，他们非常的高兴。这样的话他们以后毕业不一定就是按摩了，他们可以作为比如最次我们可以做接线员吧。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让他们成为广播主持人，或者说是一个一个什么网络主播是吧？那么这样他就可以用他自己的声音来表达他对社会的这种感受。 其实如果我们给他们更多的机会，他们是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也会让我们非常的惊讶。那刚刚大伟也提到了这本带你走进为盲人讲电影的大门的这本书，叫成功是一种态度。我们今天在节目里也给大家分享这本书当中的一个片段，给大家分享一段文字。 嗯，这段文字呢实际上是我根据他的这本书我整理了几句话。这句话是这样的，所有曾经在我们心中的愿望都是一粒种子，在生命的土地中生根发芽，若能努力地浇水施肥培育它们，就会开花结果。每一个人都有思想的种子，人类就是靠这样的本能勾画出了一个美丽的世界。 这样的一个种子呢，不光是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中有，我们现在发现其实在更多看不见的或者是身体上面有一些障碍的这些朋友，他们心中也有更多的愿望希望去实现。我觉得大伟就是这样的一个引领者，带领他们去实现自己的梦想。那马上就要成为咱们的阅读推广人了，在阅读推广这方面有没有一些自己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们会培训更多的志愿者能够参与到录书的这个队伍当中，为他们录。我们现在已经录了大概1800本的这样的语音图书了，这些图书我们都会送到全国的盲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他们读书，他们如果我们明眼人不读书，那么他们也无法得到这些书。所以志愿者参与的这种培训和读录啊，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这个对书之间的这种关系。电影讲述呢，它虽然不直接是书，但是它也是文字所组成的这些个文艺形态。每次呢你都需要去做功课，积累很多的文字，在电影讲述的开头或者过程当中，甚至于结束的时候，你都有一个对于这样一个文艺作品的这么一个陈述。所以我觉得大家离不开这个书， 离不开阅读， 成长离不开我们的书。所以呢，中国人应该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全民的这么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感谢大伟的分享，这也让我们知道了在盲人朋友的身边，他们想要阅读想要看电影的时候，有大伟和他们同行。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上半段我们邀请的是金牌阅读推广人候选人王伟立为我们分享的他的读书故事。接下来一段广告之后，节目下半段我们将邀请一位书香家庭代表分享他们的家庭阅读。

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播撒阅读火种，点亮书香人生。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共同策划。 读一本好书，分享一个阅读故事， 分享一个阅读故事，亮起一盏城市灯。 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讲述读书人的阅读故事。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周六为您播出的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静乔。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和北京文艺广播联合特别推出的阅读榜样与你同行特别节目，这一时段我们将邀请一位书香家庭代表来为我们分享他们家的阅读故事。这位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陆新教授。陆新教授可以说是家学非常的渊源，他的祖父是文献语言学张黄学派主要继承人和发展者陆宗达。在陆新教授很小的时候，他就跟随自己的祖父在书堆里汲取营养。 我的祖父呢，是1920几年从北大毕业，毕业之后呢，就被当时的国文系主任马玉藻先生留下来教书。从20几年到现在2018年了，虽然不到百年，但是应该也说呢将近百年。我的父亲陆庆在首都师范大学，原来叫做北京师范学院教书，我自己在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书。而且有一个非常大的巧合，我们这三代教的书都是在中文系教书，所以我自己都觉得这个是太巧了，也真是很难得。所以我自己对我们这个家庭呢有这么一种认识，实事求是啊，并没有渲染夸大，就是百年育人，三代书香。所以我觉得啊，从我爷爷的学生和朋友就来讲啊，他们对于教书这个行业的认识给我印象很深，或者说也很有意思。比如说有一次我到我祖父的学生朱家进先生，那现在也是国宝级的专家，他是故宫，他是清史专家，也是故宫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有些年前见到他吧，他就问他说，你发了没有，把这发字用北京话来说咬得特别的使劲儿，发了没有。我说很惭愧，在当教书匠。他说那好啊，书香门第哪能断了书香。 那您从小是跟祖父生活在一起的？ 因为我祖父也只有我这么一个孙辈，就是跟他在一起生活2岁吧，等于是一直生活到我祖父去世。 那您的童年应该就是天天在读书 和诗书为伴的这样的一个童年。 对对，天天的和诗书这些东西在一起，所以我现在也在吃这口饭吧。 书香门第的家庭，书一定是非常多的。 太多了。我们家的书是有名的多，就是在这些老先生老教授家里也是属于数得着的。因为我们家是自己吧，住的院子比较大，就是有前后两个院子 啊，就是以前的时候 啊，以前的时候，我听我上辈人说嘛，说家里有五间大北房不住人，放的全是书，而且说我的老祖啊，说老祖管家管的还是很严的，但是他有一条，只要我祖父买书，他是全力支持，而且我祖父有十年他的工资拿到手就都买了书了，但是我祖父不是藏书家，他买的都是做学问的书。并不以什么版本珍惜来作为他买书的选择。 那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包括您的您的父亲到您这一代都是在做教书，在学校里教书育人。那现在的话，在您的家里，这个读书的氛围也一定是非常浓厚的吧？ 自然，因为你家里有这个读书的风气，有这个传统，而且你也想不出我干什么去，或者说我想改变这个风气的这种欲望呢，也不太可能产生。我们家读书，我的这种价值观是这样，率性而为，不要求说大家去读什么书，想读什么读什么。 您也不会给自己家人开个书单？ 不会的，我从来不开书单。再有呢，就是我记得好像大家也聊说，那阅读有没有什么方法之类的？不求甚解，保持好奇心，从泛读到精读。你比如讲，你先拿过来一本书，我浏览一下，率性而为，这是第一。然后呢，不求甚解，爱看，哎，我接着看。有一句话叫做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就是这个道理。比如看三国，小孩哪看得懂啊？看看啊，斜刺里杀出一彪军马。什么叫斜刺里？什么叫一彪军马呀？不懂。但是你看三遍就没有不懂了，你就知道斜着出来呗，一彪那就是一队吧，对吧？这是第一。第二一点，如果你真觉得我看三国怎么看着那么有意思，尽管我不太懂，但是因为有这个欲望出来了，那你自己肯定的你就会去再看一遍吧。一遍哎觉得更有意思了啊，那再看一遍吧。你自动的就会去呢，在这种所谓的不求甚解当中去求他的解了。也就这个道理，就是说从泛读到精读。如果再说到一种我读书的阅读的理念，就是一定要读经典书。这个道理呢，我觉得呢，其实大家呢也应该都很清楚。比如说啊，唐诗，唐朝那么漫长的年月吧，那么多的诗人流传下，你说得有多少诗吧？一共才40000首。弄到现在来说，经典的话，第一个唐诗300首，才300多首，也就是说大浪淘沙。一定要读经典，外国的经典，中国的经典，它毕竟是经过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岁月，就那么几本书能传到了今天，你想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千万不要去跟风这什么什么这，哎，声音说，哎，这个好什么畅销特火什么之类。我觉得你倒要留个心眼儿，有那时间呀，您不如说句老实话，您真读读，比如说中国的唐诗啊、宋词啊，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契诃夫，法国的莫泊桑啊，那个美国的马克吐温，那个什么巴尔扎克、什么歌德、海涅等等等等。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读经典的意义。 对， 是时间为我们筛选出来的这一本本的好书能够流传至今。那您家里现在有下一代或再下一代吗？ 啊，有啊，有我的孩子，是个男孩子 啊。您现在也会跟他一起跟他分享读书的快乐？ 是，而且我这个分享读书快乐，我还是真有点啊，这个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吧。我从来不会说向人去说一定要你去读什么书，从来不这样，而是说他喜欢读什么书，我就去呢，给他买什么书。因为小孩儿，因为在儿童时代，当然就是，一些民间故事啊，一些童话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等他成为青年之后呢，我有时候我会去观察他读什么书，他读的书读完之后，我也拿着读，看不下去我也看，我看的目的没别的，我就想看看他在看什么，他在想什么。如果说他在这个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好知道他的一些想法。 这也算是跟着孩子的步伐， 跟着孩子成长。因为如果你要想 咱们也不说推广了吧，咱们就说这个能够这个让这个孩子在书香当中成长起来，这是你必须要做的功课。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会跟他呢，我不用讨论这个词儿啊，讨论就显得正儿八经。 嗯， 我们会聊天，吃饭了，没事了，散步了，哎，那个我看你那床上就老搁本书，你那看看了，你觉得怎么样？哎，真不错。然后我们就会呢，就这个里边的事儿，他就跟我聊了。我就问问他吧，你那里边都看什么了？讲什么呀？比如说对社会的价值啊，三观的形成啊，对于某种事物的批判呢？我们就往有的时候我们会争论起来。 嗯， 争论起来，我认为非常好。有些时候我们会争论之后取得一致，有时候会最后会弄得不欢而散。那不欢而散，你觉得这不失败了吗？没关系，我认为这是一种成功。因为你越闹得不欢而散，就说明你们是真正在进入了双方的境界了。 嗯， 因为他不同意你，他不同意他要说出他的观点来，反过来你不同意他，你要说你的观点，那就是你们是在认真读了这个书之后，你们才会产生争吵，才会不欢而散。你不读书，或者你跟嗨这随便你说吧，你爱说什么说什么，那你这样的读书，你能达到什么目的啊？ 而且这样的读书我觉得也是能够让你们父子之间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的机会，而不是只浅浅的止于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 哎， 来了解， 是 反而是通过阅读加深了自己的一种对世界的理解，对世界的认知，又走进了彼此的内心世界， 加强了亲子感情。您说的非常对。 这也是通过书来加强亲子感情。 刚您聊了这么多，我就觉得在您小的时候呢，您是浸润在一个书香的家庭里，到青年的时候阅读书籍是您的一个梦想，等到之后呢，书籍教书成了您的工作，成了您这一生都在为之奋斗的事业。您也写书，最近是也是出版了一本《精华易前尘》这本书，今天也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精华易前尘》是在今年三月出版的。而且我自己呢，原来我对自己还有一个疑问，我在想精华易前尘，那么我肯定我说的是过去的事，那么我在讲过去的事，现在这个社会又在向前走，我自己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这个好像跟这个社会逆行呢？但是后来我现在想不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人的精神追求是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时代中，我们一定要向前走，搞科技啊，提高我们的生活，那么另外来说呢，我们又同时呢需要一些精神的支撑。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昨天，其实呢给我们很多的教育，给了我们很多的教训，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是在推动我们向前的。所以回忆并不只是单纯的一种消极，而是它是在更深层次上的一种呢积极的。这部书里主要是回忆了六七十年到八十年代的北京，我难以忘记的人和事，还有我一些寄托了我感情和思想的短文。 那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诵读《精华易前尘》这本书当中的一篇短文，这也是陆新教授非常得意的一篇文章《樱花和牡丹》，我们一起听一下他眼中的北京是什么样子的。日本人喜欢樱花，有浓重的樱花情节，这情节的特点是樱花花期短，疏忽而开，瞬间而落，象征生命的迅疾。樱花又非常美丽，粉白娇细的花瓣中央有几处蜻蜓点水般大小的殷红，仿佛胭脂水流过，象征绚烂而短暂的生命。樱花的花色淡雅沉静，有一种生于恬淡，死于安宁，静静来悄悄去的从容。日本人由此而以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它所能达到的高度。过去我以为，中国的牡丹不如日本樱花那样富有哲思上的美学意义。前些日子到景山沉下心来看牡丹，跟过去的感觉却有所不同。世人看来，牡丹大富大贵，争奇斗艳，带些尘俗，其实不然。硕大的花果，艳丽的颜色，绿叶的簇拥，使它在一派雍容华贵中带着王者气象。这倒并非拿它比帝王，只是说它气势森严，有不怒而威的庄重，体现了我们深沉阔大的传统文化。因此，日本人对樱花的喜爱有些阴郁。